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二，农历7月29，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拟提请党的18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文件，审议关于5年来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8项规定，并以此带动全党加强作风建设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新华社播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之5。 张德江与冈比亚国民议会议长登顿举行会谈。 砥砺奋进的5年，18大以来，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成效明显。 喜迎19大，新疆筑牢城乡基层组织阵地，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不忘国耻，珍爱和平，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86周年。 中俄海上联合2017第二阶段演习正式开始。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拟提请党的18届七中全会讨论的18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稿、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审议关于5年来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8项规定，并以此带动全党加强作风建设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18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听取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听取了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这3份文件稿提请党的18届七中全会讨论。会议认为，在这次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和党的18大代表、党的19大代表对党的19大报告稿和党章修正案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研究和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凝聚各方智慧，努力起草出顺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适应党和国家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大会报告，制定出适应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的党章修正案。会议认为，党的19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深入总结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时代条件出发，针对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战略全局上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规划和部署，更好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再接再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会议认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党的19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有利于全党更好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 更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体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会议认为，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实事求是反映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探索重要成效工作体会。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会议同意2017年10月9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质，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进而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好转。中央八项规定成为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增强党的向心力，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会议认为，通过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深化了我们党对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积累了宝贵经验。要精准发力，从具体事情抓起，以小见大，以小带大，抓铁有痕，踏实留印，以钉钉子精神加以推进。要以上率下，从中央政治局做起，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压实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行动做无声的命令，以身教做执行的榜样。要聚焦问题，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扭住不放，持续发力，铁面直击，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标本兼治，注重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作风顽症，着力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漏洞。会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转作风改作风，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强化责任，强化督查，强化查处，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努力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同人民群众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首先表示，美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接触和良好工作关系令人满意，今年美中都有重要国内议程，希望这些议程都能顺利进行，我十分期待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相信此次访问将有力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习近平强调，很高兴同总统先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中美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各领域交往与合作势头良好，双方要加强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办好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拓展两国各领域合作。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双方要密切合作，确保此次访问富有成果，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习近平就美国近日连续遭受飓风袭击，向特朗普并通过特朗普向美国人民表示慰问，特朗普对此表示感谢。两国元首并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 央广消息，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奏响人民军队法治建设时代强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时之五。 新华社消息，由人民日报社组织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习近平讲故事》一书，自今年六月出版以来，已发行近150万册。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与冈比亚国民议会议长登顿举行会谈。张德江说，去年三月中国与冈比亚实现复交，开启了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冈比亚国民议会共同努力，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积极贡献，巩固政治互信，支持务实合作，加强经验交流，促进人文交流，夯实中冈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治安好，老百姓才会有更强的安全感和获得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综治战线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为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障。请听报道。 今年5月15号傍晚，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霞朗桥村网格员陈鹏峰和骆玉英在村里走访时，发现了一处危旧房里还住着两位老人，随即通过平安通 APP 上传了一条民生信息。几乎就在同时，这条信息出现在枫桥镇综合信息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网格员陈鹏峰： 地级危房情况直接发送到平安通 APP 里面，镇里面综合指挥中心当时就批转到那个霞朗桥的驻村干部手中。当晚未开掩护里面的老人就那个安全转移了。 一条信息避免了让民生问题变成安全问题，而信息采集和处理的背后，依靠的是枫桥镇建起的两张网，一张网在线下，165平方公里镇域划分出189个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有网格员，另一张网在线上，依托互联网建起了平安建设信息系统和综合信息指挥中心。用枫桥镇综治办主任周宇池的话说，全镇329名网格员的职责是管百家事、解百家忧。 反映上来本来就是群众的一些呼声啊，通过这多种渠道以后呢，这个老百姓这个从政府部门直接来上访的可能就少了。 近几年，网格化管理在全国城乡社区逐步推开，截至去年底，覆盖率已达到93%，而科技创新则让综治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在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智慧地网系统已经成为当地综治工作的好帮手。依靠辖区内几百个地网监控探头和高效的人脸识别技术，工作人员短时间内就能完成治安事件的监控预警和分析处置。 它只要经过了目标区域呢，那么会将人脸识别弹出来，然后会发生预警的信息。一天我们一个摄像头可以抓到2万张脸。 数据显示，我国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由2012年的87.55%上升到2016年的91.99%。平安中国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今天的央企改革报告，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中粮集团有限公司，采制央广记者吕红桥。 中粮集团是我国最大的农业及粮油食品企业，以粮油糖棉为核心主业。为了聚焦核心主业，打造国际大粮商，中粮集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中粮致力于引领现代农业，建立了农机、银行、农业服务大平台，把工厂摆到田间地头，完善订单、资金、生产技术、品种改良、销售等各个链条，做到从田间到餐桌。这个过程中，循环农业、绿色农业也是一大亮点。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 江苏的宿迁，我们也有一个100万头的一个规模化养殖场，整个这个农业废弃物啊，集中的生产沼气，经过处理之后的话，沼渣作为底肥，沼液又变为农药，又变为施肥。很多周边的种小麦的、种水稻的、还是种西瓜的、种蔬菜的，全部变成有机基地了。 目前我国每年粮食进口总量达1.3亿吨以上，因此需要掌握一些粮食资源，才能维护粮油食品市场稳定。在这方面，中粮集团干了一些战略储备主体不能干、中小贸易商不愿干也干不了的事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投资100亿元人民币，粮食经营量3000万吨，掌控一手粮源1000万吨。 在老百姓最关心的食品安全方面，中粮也在发挥示范作用，不断强化全产业链的建设与管控力，解决产业链割裂问题， 100%的掌控产业链。那目的的话呢，就是做到整个产业链可追溯，包括茶叶，包括大米，所有的包括中粮的窝门网，所有的源头，源头的工厂，源头的食品安全体系都要全面的建立起来。 喜迎十九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着力加强城乡基层组织建设，以访汇聚及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为载体，四年选派四批4万多个工作队，27万多名党员干部进社区驻万村，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彰显基层组织活力，团结各族干部群众。请听央广记者张雷的报道。 平顶山社区民族团结一家亲喜迎十一百家宴活动正式开始。 日前，乌鲁木齐市司法局驻平顶山社区工作队和社区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日活动，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平顶山社区多民族聚居，外来人口多，管理难度大。访汇聚工作队进驻后，与社区党支部合力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入户走访，摸清群众需求，开办就业培训班、社区幼儿园、老人食堂等便民服务，带动社区100多名各族党员组织开展各类宣讲文体活动。平顶山社区党支部书记白丽： 我们是每月一主题，每月一场活动。访汇聚工作队来了之后，帮助我们完善的基层组织建设，我们的党支部、我们的社区党员充分发挥出了先锋作用。 阿克苏地区乌什县托万克麦凯奇村曾经是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驻村工作队到来后，调整了6名村两委班子成员，11名村民小组骨干，处理了侵占群众利益的党员干部，发展了一批中青年党员，100多名村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树立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入党积极分子艾米尔库尔班。 看到了这么多村上的变化，我也按捺不住对党的感恩，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希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承担起社会一份责任，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如今在天山南北，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不断完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增强。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驻阿克苏地区乌什县托万克麦凯奇村工作队总领队、村第一书记赵树明： 这几年访汇聚工作呢，始终是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部署。我们坚定坚决地把这个阵地啊建好，每个村民小组都有党的组织，都有党的干部在那去做工作，把群众呢凝聚到党的周围，才能带领群众呢走向美好的小康生活。 昨天是9·18事变发生86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提醒人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请听报道。 上午9:18，数千名社会各界代表汇聚于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蔡立碑广场，参加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各界代表神情凝重，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的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历程。沈阳市28中学学生魏千鹤： 我们要牢记这14响钟声的深刻含义，把爱国之情作为报国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 安徽淮南大通万人坑是日本侵略中国、疯狂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残害我国矿工的历史铁证。安徽省在这里开展全省青少年主题教育活动，青少年们向遇难同胞默哀，并表示要铭记历史。大学生黄子立： 大刀万人坑是日军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我们要铭记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圆梦中华。 抗日英雄郭兴是双枪李向阳的原型，在他的家乡河南新乡展示了100余幅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珍贵实物和文图资料，全面展现了郭兴武工队等李向阳原型的抗日事迹。老英雄郭兴告诫年轻人： 时光可以流逝，但是历史无法抹去，仇恨可以化解，但是教训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他像七个日本甲级战犯呢，送上了绞刑台，为首的就是东条英机。 在南昌梅汝敖故居，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自发参观。1946年3月20日，梅汝敖肩负祖国重托，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赴东京参与对日本侵略者的正义审判。南昌市民万小琴很是感慨： 今天来到这里，一个是缅怀梅汝敖，是他把日本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台。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啊，我们不忘国耻，奋发进取，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 在塞北草原深处， 第七十九集团军某合成旅正在组织营连战术训练，训练间隙他们组织官兵展开纪念九一八、强化使命担当主题演讲活动。 政委马昭平： 我们就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警示和启迪广大官兵不忘国耻，砥砺前行，进一步转化为保家卫国的职责使命和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 外交部发言人骆康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履行正式反省历史的承诺，以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据报道，由中韩等八个国家民间团体共同申报的慰安妇问题资料将有可能在下个月经审核后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如果这次申遗成功，日本国内要求停止负担教科文组织经费的身影将上升。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按时足额缴纳会费是国际组织会员国应尽的义务，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履行正式反省历史的承诺，正确的对待慰安妇的声音申报，不要抹黑干涉，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好慰安妇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 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7第二阶段演习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当地时间18号上午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兵力集结完毕，演习正式开始。央广记者吕希成、杨晨秀、莫小亮报道。 当地时间18号上午11点，参加中国海上联合2017第二阶段演习的四艘中国海军舰船，导弹驱逐舰石家庄舰、导弹护卫舰大庆舰、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和远潜救生船长岛船，在军乐声中缓缓驶入弗拉迪沃斯托克金角湾码头。俄罗斯海军官兵在码头举行仪式，热烈欢迎中国海军参演官兵。 副司令同志，参演编队按计划 CD 抵达，请指示编队指挥员秦建兰。 同志们辛苦了。 演习中方总导演、海军副司令员田中在欢迎致辞中表示， 今年7月份，双方并肩圆满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演习任务。今天我们转战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启动第二阶段的演习。双方的参演兵力规模更大，编程更加多元，科目更加复杂，演习的综合性、联合性、实战性明显增强，必将进一步提高两国海军联合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 俄方总导演、俄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介绍说， 这个演习兵力包括15艘军舰和保障船只、8架飞机，也有个陆战队人员。我们演练对遇险潜艇搜救的行动，这是第一次我们跟其他的国家演练这个行动。 王华军是湖北省宜昌市城区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农民工出身的他，心系老家秭归县近30000名在外务工的农民兄弟，从破解农民工流动党员管理难入手，带领农民工在城市安身立足、安心创业。请听央广记者张毛青、林书的报道。 这个右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流动党员一个接待处。 39岁的王华军进城22年，他的履历一直很草根，在工地搬过砖，在车上卖过票，干的最长的还是现在的行当，出租车司机。宜昌市运管局副局长杜俊说，王华军在每一个不起眼的岗位都把党性放在第一位。 他将那个职业道德记在心中，开车20年，就是安全行车2000多万公里，创下了这个行车零事故、零投诉的奇迹。 2014年，秭归县成立农民工服务中心，王华军有了另一个身份，秭归县在宜昌城区农民工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王华军用互联网加基层党建的新方法，建立了秭归籍农民工流动党员 QQ 群和微信群，48名管理员、1200多名骨干，每天义务发布政策法规、重大新闻，推送学习教育内容，交流在外务工的感受。宜昌市委将其探索出的扶持就业、关爱帮扶等党建工作方法命名为王华军农民工党建工作法。刚刚转正的流动党员杨新轩， 我第一次在，应该是在这个办公室，当初举坨子唱国歌的时候，我真的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 在流动党组织的感召下，秭归在宜昌农民工服务中心党委新发展党员19名，100多名农民工递交入党申请书，28000多名秭归在外务工人员互动更加活跃， 日益壮大的农民工党组织让王华军看到了无比灿烂的明天。 当初我一个人，现在我这么多人在一起干，我当初是一双手，我现在有几十双手，怎么干不下去？我的队伍还在不断的壮大。 新闻动车组，中国首艘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开舰，将与蛟龙号组合执行任务。国内首个共享单车自律公约签署。第三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暨论坛活动开幕，请听报道。 中国首艘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深海一号，船长90.2米，行宽16.8米，续航能力超过14000海里，具有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能力。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志刚表示，该船不仅可以为蛟龙号深潜作业提供水下水面支持及维护保养，同时具备数据样品的现场处理和分析能力。 好马配好鞍，好鞍呢就是专门为蛟龙号提供维修服务和深潜管理，可以充油、充水、充气、充电和检修等各种深海作业的保障，同时呢也能够对其他的深海装备啊进行维修保养。 央广记者郭淼北京报道。 近日，合肥市场的四家主要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订了合肥市共享单车企业自律公约，这是目前国内首个共享单车自律公约。其内容包括自觉接受政府监管，主动报备投放数量，强化线下运营维护，依规设置停放标志，开展停放秩序整治等。合肥市包河区还成立了黄丝带志愿服务队，包河区委宣传部文明办主任江小飞。 黄丝带寓意着希望和平安，黄丝带志愿服务队呢将针对共享单车开展文明骑行、文明停放、文明劝导等公益活动。目前志愿服务队已经从我们合肥工业大学和街道社区招募了300名志愿者，在10月底之前将对共享单车不文明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央广记者孙烨，安徽台记者张建亚，合肥报道。 第三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暨论坛活动昨天在北京开幕。这次活动共展出来自全国354家企业的422项技术成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系统、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等一大批国之重器、强军利器、创新锐器集中亮相，众多前瞻性、颠覆性、创新性成果更是首次公开展示。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信息系统局副局长黄卫东： 这个本届的展览选择信息技术这样一个专题呢，突出展现整个信息技术领域由初步融合走向深度融合这样一个阶段的特征。 央广记者马毅、娄思佳北京报道。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15个热点城市房价环比全面直涨，其中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更是近3年来首现房价全面停涨。 2017“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今天上午将在甘肃敦煌开幕。本届论坛以命运共同体合作新格局为主题，共有12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265家外媒参加。 总投资46亿元，位于江西泰和万安两县赣江交界段的井冈山大型航电枢纽一期工程维堰近日成功合龙。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崔天琪、郑兰，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北京时间7点整。